第185集，我想到了一个人。一出大门，仁义就靠着墙重重喘了一口气，心口震颤不已。从他走进这扇门开始，他就做好了走不出来的准备。没想到白赤城会这么轻易让他们离开，这反而让他们更加不安。 你怎么样了？我送你去客房休息。 不要， 我现在怎么可能休息？他在拖延时间，他到底想干什么？拖延时间对他有什么好处？ 我想拖延时间不是对他有好处，而是对其他人有好处。在我刚才跟他对话的过程中，他有两三次有意无意地提到自己没打算逃，这证明他这次是抱了必死的决心。 紫燕，紫燕想做什么？严姐，白燕宣称他的同伙绑架了一批人质，人质还在酒店内，让我们去找。这肯定是个陷阱，先不要派人去地毯室搜索，先调监控，然后准备几台离子迁移谱检测仪，一层一层的检测危险化学品。另外，白燕在故意拖延时间，我怀疑紫燕有别的目的，你们要当心。走，我们换个地方。 挂了电话，龚应贤忧心忡忡地看了一眼头顶的摄像头。两人走到摄像头盲区，仁义平复了一下心跳。 应贤，我要告诉你一件事。 想到自己要说的话，他的脸为难到开始发皱。 月心谷， 别慌，慢慢说。 月心谷就是凶手，是他雇凶在你家纵火。 仁义凝视着龚应贤，心都揪痛了起来。他艰涩地说完，紧张而无措地观察着龚应贤的反应。他意识到，如果可能的话，比起看着龚应贤的痛苦，他宁愿帮龚应贤承担。可出乎意料的，龚应贤却没有想象中的激烈反应。他的眼皮抖了抖，眉心拧了起来。 这是他告诉你的？ 难道他在撒谎？ 在我开始怀疑他的时候，就已经调查了他纵火或买凶纵火的可能。我无法完全排除他的嫌疑，但是我也无法证明他的嫌疑。可是我直觉不是他。 为什么？ 这个男人没有那样的胆量，除非他太会伪装了。可是一个人能二十几年如一日地扮演一个软弱的男人吗？我不太相信。 他说他是收了回扣，采购了不达标的材料，才造成宝生化工厂爆炸。 有这个可能，他曾经是采购部门的一个中层领导，但是即便他那个时候已经是我家的女婿了，也没有那么大的决策权。集团有招标流程，做手脚并不容易，除非他勾结了更上层的人。 当年材料这块有调查出问题吗？ 没有，所有材料都符合国家标准，所以最后调查的人认为是生产事故。 那月心谷说的不合规材料从何而来？ 证据有可能被掩盖或篡改了，这只有他自己知道。还有一个我不相信的原因是，即便接受了他是凶手，我们依然有很多疑点没有解开。我觉得不对劲儿。 仁义想了想，整件事确实还疑点重重。 如果真的不是他干的，他为什么要承认？ 遭到威胁。这次飞兰出事，就证明他和紫燕的合作关系已经破裂了。他当年收买王敏德，肯定是为了掩盖罪行。19年后旧案重提，他也许是害怕了，也许是动摇了，也许是良心发现了。总之，紫燕现在想杀他灭口。 说到王敏德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王敏德过去19年都活得好好的，在我们刚开始调查他的时候他就被灭口了？ 当然想到了，一定是泄密了。这也是我不认为月心谷是主谋的原因之一。当年纵火凶手和现在紫燕的残忍，人命在他们眼里根本没有价值，杀人灭口才能以绝后患。为什么王敏德现在才死呢？我想最好的解释是，紫燕也是才知道王敏德的存在， 任意倒吸了一口寒气，那就说明在他们的调查中，在他们接触的人中有组织的人。这一点并不是新发现，当时查方之旭的时候，他们就知道必定是有内鬼配合才能让方之旭出入火灾废墟。可是王敏德的案子让他们意识到，这个人可能不是普通的调查人员，而是更了解案情的，甚至跟他们认识的人。 那你有怀疑的人吗？ 王敏德死的时候，我已经想要展开调查，但是随之而来的太多案子，我分身乏术。现在想想，也许这个线索更重要，所以我们重新梳理一遍吧，到底是哪个环节可能泄密。 我先说，在我跟庞贝博士见面之后，鸟面具的事一直让我很在意。后来我在培训学习的时候，发现旧式的防毒面具其实跟鸟面具有些相似，然后我就跟你说了，并且找了20年前的消防装备做对比。 对，我接到消息之后也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，于是我开始着手调查。在调查的过程中，我接触过当年医院的副院长，两个王敏德的旧同事，一个档案室管理员，王敏德早年的司机。除此之外，严姐和至少4-5名警察也都知道。 那人不少啊。 是，但他们得到的信息并不全面。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以为我是在调查王敏德收回扣，因为那个时候他和他妻子的离婚案闹得非常难看，他妻子到处举报他违纪。后来王敏德被灭口，我也把那些人稍微调查了一下，没发现什么不对劲。 警察内部呢？你忘了吗？方之旭就是因为有内鬼才能进入文辉商场封锁区拿走证据的。 龚应贤定定地看着仁义，一副欲言又止的表情。 怎么了？ 仁义，有句话我一直避免跟你说，因为我们有一些历史遗留问题，让这句话在我们之间是一个敏感话题，所以没有实证之前我都没提。 你说什么呢？把我绕晕了。 我刚刚生你气了，非常非常生气，到现在气都没消，只不过现在不是跟你生气的时候。 你到底想说什么？ 我想说，如果我接下来说的话也让你生气，那我们最多算扯平。 都什么时候了，赶紧说吧。 你是消防员，而且是一个非常有集体荣誉感的，以职业为傲的消防员。你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你与战友之间的信任与亲近，所以你对我怀疑你父亲的事感到不能接受。而我是警察，我的职业性质决定了只要没有排除嫌疑，我谁都会怀疑。 你能不能有话直说？ 你只会怀疑警察，你有没有想过那些调查人员里有一半是你的同事？ 仁义僵住了，就像一只利剑穿透了木帘，那明明蒙在他眼前却又让他浑然不觉的迷雾在一瞬间消散了，简直是醍醐灌顶。杂乱的思绪逐渐清晰了起来，脑海中出现一幅幅画面，一张张文件，还有一张脸，逐渐在无数张脸之间脱颖而出，变得越来越刺眼。 仁义，我警告你，我还没有生完你的气，你不准生我的气。还是你想到了什么了？ 仁义抬起头，脸色惨白如纸，他一把抓住龚应贤的胳膊。 我想到了一个人，他去过文辉商场做火灾调查，他也去过安家小区做火灾调查，很多起跟我们有关联的事故他都有参与调查。最重要的是，当时我联想到鸟面具和旧式防毒面具的关联之后，给你打完电话，我就第一时间找他帮我整理过去的消防装备资料。 谁？ 火灾调查科的张文。